本届广场健身舞大赛历时三个月，经过层层选拔和激烈角逐，最终城区组12支队伍、乡镇组27支队伍顺利进入半决赛。大赛还开通了微信投票功能，让群众从参赛队伍中选出自己最喜爱的舞蹈队，最终将有20支队伍进入决赛。我是马玉江，欢迎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文化引领，产业振兴，创新驱动，区域统筹， 健康时尚，减法绿色，买生活爱生活，有机生活。 分开之后另一年的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呼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雨后的天上彩虹出现，牵住一片蓝天。我在淋过一场大雨之后的晴朗，那是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每个冬季带的失落伤得多深，然后忽然看懂云的形状。春天，记忆也像下雪一样溶解，那些有你在身边的影片，哭的一声飞得老远老远。爱在夏天过完之后锁在秋天，但爱过冬天之后的我好了一些。 来自王力宏，春雨里洗过的太阳。欢迎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好音乐99，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了来自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运营部总监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来分享一下关于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那些事儿哈。来，刘总跟我们所有听众来打个招呼吧。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刘俊。 欢迎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那这样，刘总先跟我们所有听众来说一下吧，关于咱们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园区概况。 啊。 嗯， 是这样的，我们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隶属于北京城乡商业集团，相信很多北京的朋友们都应该都知道我们的集团，也就是在公主坟那边的北京城乡贸易中心，还有包括到亦庄的城乡世纪广场，都是我们集团旗下的产业。那么我们园区是坐落于北京市大兴区芦花路一号院，依托以前的北京市邮电大学设计学院的旧址改造升级而成，总共占地的话呢是215亩，共有建筑面积16栋，然后建筑的面积呢总共是8.8万方平，容积率只有0.67%，是在五环以内非常得天独厚的，也是仅有的这么一个综合式的产业园区。 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的有优势了。 对， 那这样刘总再给我们所有听众来说一下咱们这个园区的主要实力有哪些呢？ 首先我觉得我想从大的方向上来介绍一下我们园区吧，然后可以落到我们的集团面。因为城乡商业集团呢是92年成立的企业，是隶属于北京市国资委，是我们国资委的一级的重要的一个企业之一。 是属于国企。 对，是北京以商业零售为主体的大型股份制企业，然后是95年实现的上市。那么城乡商业集团，我们除了有城乡商业集团华贸商场，城乡仓储超市、北京城乡世纪广场、城乡18超市等等之外，在双创的这么一个大的环境下，我们也利用自己的空间和自己的土地，新建了这么一个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那么同时我们也与中传信息、中关村医疗器械园、北京正开企业、中高投资集团这些企业一起合作，强强联手，然后包括到引入了我们的文资华夏投资基金，还有包括到我们西华教育投资基金，共同来打造这么一个专业化的园区。区整体的话，我们现阶段投入了近2亿资金，用于房屋装修和内部的市政改造。围绕着我们科技企业创新，它所需要的生活服务等等，它的办公，搭建这么一个综合性的一站式创新创业的产业园区。 可以说是非常的有实力，也是非常的有优势了。那今天刘总来到我们节目当中呢，也是为了给一些创业者和创业企业们提供一个非常好这样一个办公环境，是吧？ 对。 那对于这些企业和创业者有哪些的一些活动政策呢？ 就我们现在的园区，因为主要定位在文化跟科技领域，那么呢，我们也希望能够吸引到区域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以及高端的科技研发这样的一些企业来入驻到我们园区。所以今天来到这边的话呢，我们也带来了园区的一些优惠，主要是我们这样的一些很精尖的科技类企业，包括到高端的新兴的文化创意产业落户到我们园区的话，我们能够提供一定的优惠政策，包括到企业入驻之后，企业签约之后，我们给予一定周期的装修免费装修期，那么在装修期内是不收于任何租金的。同时的话，对于一些企业的员工有一些住宿，或者说是企业的高管需要这种配套公寓的，那么呢，我们能在合同期内也给予一定时间周期的这样的优惠啊，这个都是我们能拿出来的一些最好的一些优惠条件。 非常的好，一是可以说在装修期是不收租金的，第二点呢是可以对一些企业人员提供住宿， 对， 免费的， 对， 非常非常的好，无论是服务啊、配套设施啊，还是价格方面都是非常的有优惠的。那这样咱们如果有这些想要拨打电话的是找谁呢？ 这一块的话，因为优惠是绝无仅有的，也是因为是国企不太可能给优惠。那么这块优惠呢，也是直接是给我们跟959合作，所以会直接在我们这边。如果有这种想要入驻园区的朋友或企业家的话，可以直接联系我本人。我的手机号是151-0101-9891。然后如果有这种想法的话，随时可以跟我打电话跟我沟通。 是，如果有听众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来打电话给我们的刘总来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151-0101-9891，151-0101-9891。那么也请所有听众来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呢，刘总也会把咱们这个产业园区进行一个分析，跟一些传统的孵化器呀、一些写字楼啊、一些同级别的园区进行一个对比，来说明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莫文蔚的《忽然之间》。

散。多少人曾爱慕你年轻时的容颜，可是谁能承受岁月无情的变迁？多少人曾在你生命中来了又还，可是一生有所有一切都已看平淡，是否有一种坚持还留在心间？ 来自水木年华的一生有你，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好音乐九九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运营部总监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啊，刘总也是介绍了城乡文化科技园的概况以及综合实力哈。刚才也说到了，如果是我们九九听众来打电话来进行咨询，或者说有这个选址需求的话呢，都会有一个非常好一个优惠政策来等待着你哈。也欢迎所有听众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151-0101-9891，这是我们刘总的电话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可以给刘总打电话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刚才呢也说到一个问题，是关于咱们这个文化科技园和一些传统孵化器呀、写字楼啊同级别的这些园区的一个对比哈。那么请刘总来给我们所有听众来介绍一下，就咱们这个园区来讲吧，对比一些传统的孵化器来说，我们优势在哪里呢？ 相信有一些创业的朋友或者说企业家都去过一些孵化器，那很大的一个差别我觉得就在我们的容积率和环境。大家可能天天出入那种十层几十层的那种高楼写字楼， 没错， 每天在格子间里面其实非常压抑的 对，很挤。那可能在一个100多平这样一个办公环境里面，有很多很多个公司，很多很多人挤在里面。 然后我们的园区，整个园区首先得强调一下，它的容积率只有0.6%，非常低密度的花园式办公环境。你在办公室里面一眼望去都是绿色，然后环境非常优美。然后呢，每个企业呢，它也都是我们根据企业的需求，从最小户型60平到4000平的企业独栋，都能给企业提供。那么每个企业可以，不管你是中小型企业，你还是说是发展型企业，那么都能拥有你自己的独立的专属的办公区域。同时独立的在整个五环以内，交通位置非常便利。那么同时呢，我们整个215亩地也有说非常完善的安保，我们的治安的就是经营是非常完善的，每天的24小时的值班，能确保独立的园区内有独立的安全。所以说从环境还有到整个的一个办公的一个体验都是非常的不错的，相信这一块也是我们跟其他很多那种写字楼啊那种传统的孵化器比较大的一个差别。那么在这一块企业过来能够享受到非常愉悦的身心环境，那么对于员工提高工作效率等等，还我们觉得还是比较有优势的。 好，刚才你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园区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无论是办公环境，那么这个办公环境都包括哪些呢？ 我们园区现在整体的从企业的自己的办公选址有比较好的，然后到一些公共的服务职能也是比较完善。我们有大的会议室、小的会议室，还有包括到近400人的大礼堂，那么都作为园区的一些配套的公共服务空间。 那这些都是可以用的吗？ 对，企业都可以提出， 都可以提出 需求，那么可以都使用这些平台，这些资源。另外我们还有非常完善的一些配套服务。对，配套服务这一块体现在两个点吧。一个呢是从企业本身入驻园区之后，我们有一站式的公共服务平台，为企业可以提供它所需要的财务、工商、税务、知识产权包括到它的人力社保、投融资、金融服务等等一系列那么一个完善的企业成长所需要的公共服务体系。那么在我们园区的一站式企业服务中心都能体验， 同时针对企业在园区内他平时所会接触到的物业维护到一些基础的灯具啊等等报修啊，这些我们都有我们自己的物业一站式的服务中心客服中心那么企业呢也可以通过这个平台来解决自己日常办公空间内的一些硬件问题同时还有一个也是我们园区跟其他所有园区最大的一个差别就是配套 配套设施 针对员工生活的配套 员工生活 对对对因为在我们园区内除了你可以想象到的配套住宿我们有这种创意工作室可以给员工做一些既办公又能住宿他能住在这里面然后呢有近2800平的美食广场各式各样的小吃外卖都有然后呢他在这一个园区内吃能解决同时也有我们城乡自己旗下的18超市那么就是足不出园区的情况下能满足自己的购物需求其实最大的一个优势还是在于我们有近20000平的体育场地 都有 包括到室内的蹦床室内游泳馆篮球场还有到7人制的足球场到健身房都是一应俱全 的都有 的对甚至你能想象到麦当劳都在我们园区内开有了它的分店 可以说在吃住行娱乐设施方面都是非常的齐全 对然后围绕着青年创业围绕着企业创业家我们也会在搭建一个社交平台那么也就是说在我们园区内企业主与企业主之间有一个信息分享互相交流的一个平台那么企业员工都是年轻人都可能现在企业员工以80后90后为主他们也非常注重这么一个社交场合 没错 所以也会搭建这么一个围绕着这些年轻员工们搭建这么一个社交的一个沟通平台所以这一块也是我们园区非常完善的一点当然刚才漏了一点园区内部连酒店也有我们现在园区的一个7天优品酒店对这一块也是我们非常完善的一个配套之一 真的是非常完善的这样一个配套设施那这样刘总今天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给我们99的听众如果说有打电话咨询有这方面需求的话有哪些活动政策呢 像刚上一段也说过我们这边作为企业也是今天特地的说为了吸引更多的科技类和高成长的优质的文创企业落户到我们园区那么我们针对这个提出一个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是包括两个方面一个呢是入驻我们园区的科技类文化类的一些企业我们给予一定的装修的免租期那么就是它 装科技类 对 都包括什么 以互联网新兴技术这种一类型的研发类的等等这一些都是属于就是说现在前沿科技的是比较我们比较重点的然后文化创意呢包括到影视动漫网络主播游戏还有包括到广告传媒这一类的文化创意类产业也都是我们现在重点的一个优惠对象那么这一类的企业过来我们提供这样的一定的装修优惠期还有呢就是对于确实实力不错然后在我们觉得也评估下来非常不错的企业我们也会对给他提供一个配套的住宿提供给他使用在租赁期内同步的配比给他员工或者是他的高管提供这么一个住宿的一个环境 是在合同期内这个住宿是免费提供的 对他们就是说在这里办公员工也都可以不用回家节省了这种上下班通勤的时间 没错好感谢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也是介绍了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一些优势了无论是地理位置价格方面服务方面配套设施环境方面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非常非常的有优势哈如果听众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都可以给我们的刘总打电话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电话呢是151-0101-9891 再说一遍啊咱们这个时代之谷北京城乡文化科学的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芦花路1号地理位置非常的好找也是非常的有优势哈再说一遍刘总的电话是151-0101-9891151-0101-9891如果听众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一定要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我们来听到这一首歌来自林忆莲的我坐在这里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啊那么在接下来节目当中刘总也会把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和其他一些写字楼啊包括同级别的园区进行一个详细的比较也会说明我们的优势到底在哪里 怎么样过人来往的触摸于是

山绵延，望天边星宿，仍然听见小提琴如泣似诉在跳动，为何只剩一弯月留在我的天空？这晚以后音讯隔绝，人如天上的明月是不可拥有，情如哭过只遗留，无可挽救再分别，为何只是失望填密我的空虚？这晚夜没有吻别，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指这月夜仍然是不开口，提琴独奏独奏着明月半倚深秋，我的牵挂我的渴望直至以后仍在说永久，想不到是借口，从未意会要分手，但我的心每分每刻仍然被他占有，他似这月夜仍然是不 来自李克勤的月半小夜曲，欢迎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哈，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的有幸请到来自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运营部总监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如果有这个创业者和创业企业正在打算找办公地址的话呢，都可以给刘总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呢是151010019891151010019891。在刚才节目当中啊，我也是抛出了一个问题，也说到了咱们这个文化园跟写字楼的对比有哪些的优势，来刘总来跟我们所有听众来解释一下。 我想从两个点吧，一个呢是最核心的，相信很多经过写字楼的企业都有深有感悟的，就是写字楼的服务它除了基础的物业服务之外，它提供不了太多，写字楼不会主动的帮你去对接各类的一些政策，反而不会帮你去做更多的一些辅助性的企业经营上的辅助的活动，就这种企业类的服务会比较稀缺。然后同比的话，像我们园区现在已经有接近70%几的入住率了，那么所有入住的企业的企业主其实跟园区保持了一个非常良性的一个互动。我们除了正常的租赁关系以外，其实作为孵化器的本身的更强调的一个是企业服务职能，那么基于这种服务的话，我们跟企业主之间都已经有非常好的一个互动环境，就是相信这一块也是我们园区在这个软服务上比写字楼这种的载体的话它的一个强势的点在这儿。然后第二个呢，从我们的区位上的区位的去判断的话，我们园区位于西南五环内，挨着总部基地的话只实现距离只有5公里，实现距离5公里。然后像总部基地里面那些写字楼，汉威国际包括到洛德，他们的平均租赁单价都在4.5-5块，甚至还会往上走， 很高。 对，而我们园区的整体价格呢是2.8-3块之间，就整整相差了近一倍以上，近一倍的价格。那么这对企业本身他自己的创业而言，他的压力和他自己的经营上他的财务的压力就会小很多。那么这一块其实我觉得是我们非常大的一个优势，而且莅临总部基地的企业跟我们这边的企业其实是互通性非常强。然后周边的话，现在其实我们园区也不少的总部基地的企业从总部基地迁移到我们这边，同样的交通环境然后价格又有这么大的优势，然后又有这么比较不错的一些环境，所以也是吸引了大量的总部基地的企业，最后呢也都落户到了我们的产业园区。 那这样我们来打一个 个比方哈，比如说我在总部基地租了一个房子，大概是在200平左右。那如果我再在咱们这边租一个200平这样一个办公室的，在这样对比的情况之下，价格大概是有多少的这样一个差距呢？ 我们这边可以算一下，如果说按照总部基地，总部基地200平，按照现在市场上的均价4.5块来计算的话，它一年的租金呢，应该是在32万。 32万， 对，32万。而在我们园区，按照200平计算，它一年的租金呢，也就在20万。 哦，真的是少了将近一倍的价格了。 将近一倍的价格，所以说对企业经营上面，尤其咱们做企业嘛，成本都是开源节流。那么其实在这一块能很好的帮助企业节流。同时园区里面，有咱们这么一些配套之后，员工他上下班通勤的时间下降了很多。那么他就不需要每天花2个小时或者花1个小时在上下班的路途， 对，坐公交坐地铁很费时间。 对，然后在园区内他就可以实现起床就是公司，下班就到家。那么他一天属于他自己的时间也多了，那么他属于自己的通勤的压力小了之后，他投入到工作上的时间会更多， 精力会更充沛一些。 对，他也能为工作提高更好的一个效率。所以这是配套完善带来的一个很直观的一个优势。 这么好的一个地理环境、价格优势、服务设施以及配套设施方面哈，或者说是其他听众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那今天您来到我们九九的节目当中，给我们听众有哪些的优惠呢？或者说福利政策呢？来给我们听众说一下。 针对咱们现在这一些文化类和科技类的一些高成长的优质企业，那么呢，我们也是拿出自己的优惠政策，主要包括于两个方面。一方面呢，就是在企业入驻后，它的装修期我们给予一定的免租的优惠。那么它的装修期的话是不会承担什么租金的成本。 那这个意思就是说，当我正式办公的那一天才开始算租金，装修期是不算租金的。 对。 还有呢？ 同时呢，它的一个在对于一些我们认可的，也是我们评估觉得不错的企业，符合我们整个定位的，那么呢，我们会给他提供一个在他的租赁期内提供一定的这种居住的办公住宿的一个环境，那么可以解决他的高管啊，或者他的企业的员工这么一个住宿的一个问题。 意思是在租赁期内，比如说我租了10年，就可以有10年的住宿的这样的一个时间，是吗？ 对，比方这么比方，我们租赁期一般都按照2到3年这种租赁期。但是如果说您的企业可以，我们会在2年内同步的一直提供给你这么一个住宿的一个配套服务。 好，如果有听众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来给我们刘总来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51-0101-9891，151-0101-9891。再说一遍啊，时代智谷的北京城乡文化科学园的地址是在北京市大兴区的芦花路1号，地理位置非常的有优势。刚才呢，刘总在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咱们这个城乡文化科技园，无论是地理位置、价格方面，还是服务，还是配套设施，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听到了这一首歌，来自梁静茹的《爱你不是2-3天》，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 给你的信只留下最后一封，淡淡笔记你熟悉的温柔，请别介意，我会将信纸好好收着，当我需要你关怀的时候，走过夏日街头还是想牵你

美丽的往事飘零在心愿匆匆眼里，谁能把一支连年歌唱得依然动听。偶然的天晴，偶然的谈起旧日电影，相爱的人在黄昏像童话一样别离，别离在我们脸上写下人生无常，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时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蓝蓝的天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让我们心碎的似水流年看我们万水千山走遍，叫我们青春的从前漂流在四方的痴心少年走遍。 来自老狼的爱已成歌，感谢所有听众的留守和陪伴，这里是有机生活，我是主持人彤彤。那么在今天节目当中啊，也是非常有幸的请到来自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运营部总监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刚才也说到了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无论是从地理位置还是价格服务方面配套设施方面都是非常非常的有优势的，如果听众有这方面的需求的话呢，都可以来给刘总打电话来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51-0101-9891151-0101-9891。而且针对99的听众还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福利政策哈。那么刘总我有一个问题哈，其实我们现在的社会正处于一个创新创业大环境之下，那么咱们这个园区对于这些创业者们能提供的最大的帮助有哪些呢？ 从两个方面的维度去说这个问题吧。第一个是从外部，就是说我们城乡文化科技园本身是市属国企在创新创业转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试点项目。那么呢，利用我们市属国企的身份，在区域以及政策的一些对接上面会有比较大的一些优势。创业企业是，如果说我们说的，一直是希望一些高科技、高成长的企业进来。那么这些企业从国家面到地方政府面都会有挺多的一些相关扶持政策，那么这一块呢，我们作为这么一个服务平台，作为一个产业园区，会以一个桥梁的作用协助这些企业去对接各类各种各样的政策，来真正的把政策的实惠落到我们企业的头上。 那 这是我们作为在外部讲的一个，然后另外一个核心的就是我们城乡商业集团自己本身是北京市国资委的一级企业，同时呢也是95年上市的股份制公司，是一个大型的商业零售集团。我们本身拥有像公主坟的城乡贸易中心、亦庄的城乡世纪广场，还有到小屯的城乡仓储超市等等非常多的自己的商业销售渠道，拥有庞大的线下的客流以及这样的一个市场的根基。那么对于入驻我们园区的企业，在一定阶段上是可以充分的去享受到我们集团内的一些资源和我们这一些市场渠道，包括到我们的一些投融资，还有到我们的股东方文资华夏这些投资公司的一些投资资源，也都直接的是能够通过我们的园区来享受。相信这一块对于创业企业而言，我们能提供市场，还有提供到投融资，还有提供到营销这一块呢，也是我们说资源比较强势的一面。那么对于创业企业能解决他们比较多的一些问题。 那么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刘总你也说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已经有70%多的企业入驻了。那这些企业都有哪些呢？ 例如到我们在丰台比较知名的一个科技孵化科技企业叫贝壳金汇生态创新这么一个公司，例如到我们那边体育场地的有一个叫北京中体之星体育发展有限公司，然后像我们从房山区房山区大兴区还有到丰台区也有很多一些高科技企业，像新网四季做共享超市的然后包括到中兴迅达做雷达通讯高科技军工的包括到像上海都玩从事着网红经济艺人经济网的直播这一类的 等等这些企业比较多，也都去全，也都是全部集中在一些科技类跟文创类的一些企业。 嗯，其实比如说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到达了咱们这个园内去办公，其实也是在这些企业当中可以起到一个互帮互惠这样的一个作用，是的。 对，资源共享。 嗯，是的。那园区运营角对他们的定位是什么呢？ 我们更多的时候呢，把他们定位成是我们未来的一个企业，我们城乡自己转型升级靠的是这些企业给我们推动。他们因为民营企业包括的这些小微企业，他们有非常好的灵活性，那么他们在市场的敏锐度和上面呢有很大的一个优势。我们城乡商业集团也就希望说，通过产业园区的这种运营，能够更好的去对接到一线的市场资源，那么利用我们国有体系，包括到我们自有体系的一些资源，然后跟这些民营企，跟这些中小初创企业形成有力的合作，通过这种互利互惠、共赢的方式来把企业，把我们的园区做好，也能帮助各位企业成长好。然后在运营期间，我们更定义为自己是一个服务者的角色，服务好每个园区，从基础的物业服务到后续他所需要的企业服务。做好服务是我们给自己的一个定位。 嗯，其实说白了就是为这些创业者以及这些创业企业们提供一个非常非常好的一个办公环境。 嗯， 无论是从资源、地理位置、价格、服务、配套设施方面都是独一无二的。 对， 嗯，非常非常的好。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都可以来给刘总打电话进行一个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51-0101-9891，151-0101-9891。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的地址呢，是位于北京市大兴区的芦花路1号，地理位置也是非常的有优势，非常的好找哈。好，那在节目的最后呢，让我们感谢时代智谷北京城乡文化科技园，感谢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来跟我们所有听众分享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文化科技园。好，那我们最后再来重申一遍哈，如果有这方面需求的话呢，比如说创业者、创业企业有正在选办公室这方面的需求，都可以来给我们刘总打电话进行详细的咨询，电话是151-0101-9891，151-0101-9891。好了，感谢刘总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谢谢刘总。 好，谢谢各位，谢谢各位观众。 也请所有听众锁定收听，不要走开哈，稍后还会有好音乐、好节目陪伴在路上的你，拜拜。